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欢迎依然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静瑜。今天邀请来的是我的两位老朋友，但是大家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哈。这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门口，我们非常熟悉的秦乔福品牌的创始人乔军和王雪萍夫妇，让我们一起欢迎两位，欢迎乔军和王雪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乔军，来自于陕西宝鸡。 乔哥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乔军，来自于陕西宝鸡。旁边坐的是我的妻子。同样，我们是在咱们中国传媒大学，卖我们陕西的这个小吃凉皮儿。 对，所有广院的同学应该都对两位不陌生，甚至非常熟悉，包括我本人也是。那今天呢，想跟两位聊一聊哈，在我们职场有高招当中，两位算是创业前辈了，而且现在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从您的身上，相信我们也能学到一些在职场当中可以努力去发扬的一些精神以及一些经验。那么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我们的直播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同步实时收看。其实见到两位我很亲切，因为我是吃着两位的凉皮儿走上工作岗位的。但是呢，我们会好，就是之前听到一些新闻哈，比如说门口那个卖煎饼果子的，你就跟人说，哎，你少拿了我一个鸡蛋。然后呢，那个卖煎饼果子的阿姨就会说，我月入3万，我会差你一个鸡蛋。然后大家就很惊讶说，啊，原来做小吃卖这东西这么挣钱呢？真的这么挣钱吗，乔哥？ 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不管哪行哪业，就是说这个小吃行业里面虽然比较辛苦，但是收入只要你努力付出了还是可观的。就拿我在咱们传媒大学西门卖凉皮这个来说吧，我们夫妻到今年已经12年了。 我 们刚到传媒大学西门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卖3块钱 啊，那个时候比较便宜，十二年以前了。 对，因为那时候卖3块钱，物价什么都便宜，也能挣个1.5块，对半挣，何况现在卖7块、8块、10块、12不等。 乔哥真的很实诚啊，对半挣已经给我们把利润都已经说出来了。但确实，其实大家来看看几个数值哈，因为这一对夫妻，其实大家如果正在同步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脸上都露着一种特别质朴但是又特别幸福的感觉，就是踏踏实实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同样也把生活过得很红火。因为这对夫妻已经来北京十几年了，背井离乡十几年如一日的炒凉皮儿、卖凉皮儿，包括现在还拓展了一些，因为我记得我去年还去吃过那个土豆粉什么之类的。 对， 他们生意做得很红火，一天大概能卖300-400份炒凉皮儿。那现在呢，300-400份差不多吗？ 300-400份，还有咱们一些的凉面啊，牛筋面啊，还不包括别的。 对 啊，因为咱们平时呢会有4个人在做。 对，就平时您还有帮手对吧？ 哎，忙不过来。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就是说因为咱们学校周围这个高峰期， 对，就寒暑假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在一个学生中午晚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做的比较晚一些。 对， 因为我就曾经有过在您的摊位上喝酒喝到12点的经历。 夏天了，咱们学生多啊， 对， 吃饭人多一些。 难忘的回忆跟经历，确实提到您，提到秦乔府，提到广院，其实都是我们青春时节的一段回忆。但是虽然很辛苦，日复一日，十几年如一日，但确实也带来了不小的成果。刚刚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我月入3万欠你一个鸡蛋的经历，但是其实呢，我们乔哥还有我们王姐呢，其实一点也不比他们差。比如说哈，旺季的时候差不多日收入可以达到多少呢？跟大家方便透露一下吗？ 旺季呢，一天就是能收入个3000多块钱， 一天3000多。 对， 那也就是说一个月差不多5-6万。 毛收入，除了就是说一年吧，咱就是因为学校的人流量会比较大的。咱们学生人流量大，再一个咱们传媒的女孩子多嘛。 对。 女孩子爱吃这些小吃。 对。 下来的话就是说，一年挣个40多万是没问题的。 妈呀，一年40多万，您还要帮手吗？就我们台工资水平没到这个份上。 不是，因为他这个概念不一样啊。你们的工作就是 环境啊各方面都好，因为咱们这个小吃 确实你很辛苦，对对对， 啊，晚上要熬夜，早晨要起得早， 嗯， 就像咱们现在你看，就像2013年咱们党中央就是说一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号角啊吹响以后，就是说好多年轻人去创业， 对， 我虽然是一个目前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我的流动餐车还在，在中途我开了两个餐厅， 嗯 啊，就是说这个流动餐车保守计划，夫妻两个只要你肯干， 嗯， 用心的去做， 嗯 啊，一年收入最低的话啊， 嗯， 20-30万没问题， 就是差不多20-30万，差不多40万左右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收入水平。 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收入好一些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咱们有这个前期的基础， 对， 咱们10多年了， 嗯， 刚开始也是不行啊。 传媒的同学都认，你说我们也不是只有这一家小吃摊是吧？门口是各种什么，那卖煎饼果子的， 对， 然后卖炒粉的都很 多，啊，好 多 的，对，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认准这个事情你就去干， 嗯， 创业这个路上人也很多， 嗯， 不要一时的年轻人不要一时的冲动而去说啊，我头脑发热，我看到一个项目，哎，可以借钱贷款或者投资怎么样，父母的积蓄拿出来，一定要慎重， 嗯， 虽然我谈不上什么大的企业思想家那种形式， 那您这都 是 实践出的真理。 对，我这10多年当中，虽然是一个流动摊点和我的饭店和好多的这个事情，综合我个人的感官上，对年轻人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得踏实。 哎，对， 哎，你得稳重，你投资很容易，回收是。要付出辛苦的， 是 啊， 这其实是现在我们当下年轻人最缺的一点。其实大家可能都有点眼高手低，踏踏实实扎下来、稳下来来赚钱。其实你会发现，说赚钱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你要稳住。当然，像乔哥这样的，也是先期有一定的积累和经验哈。 对，因为咱们就说这个创业容易守业难。 嗯。 你一个开端开始了，你要想办法把这个长久的去要做下去。那要付出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 对 啊，和你的认真奉献，你才能有回报嘛。 是，其实乔哥刚刚说到这个月收入以后哈，就是年收入以后，在我们的活力982的平台当中，冬天懂得鱼已经过来跟我们说，好厉害呀，大家纷纷被惊到了。其实月入3万的煎饼果子大妈不算什么，我们这儿还有年入40万的凉皮哥，想问两位哈，家里钱谁管呢？ 家里钱共同管吧， 共同管哈。王姐跟我们说说吧，这些钱咱们都怎么花了？ 这些钱就是供我儿子上学，交房租，因为我们买的有房子嘛， 嗯， 还贷款那些。 对，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们总觉得说，哎呀，留在北京好难呐，买房子很难呐。但你看，乔哥跟王姐两个人踏实干活，现在已经是在老家买了2套房。 哎，对，这个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 积蓄，你说10多年了，确实。 因为起初呢，在北京这儿买这一套房子，打算儿子也喜欢这个画画。 嗯， 咱们传媒大学搞好一个动漫 专业。 哎，对，这个是很有名的啊。 嗯。 然后呢，结果他去年考试没考上。 那后来呢？ 差了点啊。 嗯。 然后呢，那时候他高中攻读还复读了一年，就要一心要。 一定要传媒大学来上， 因为我在这儿做生意，我儿子在咱传媒附中上的初中。 哦， 哎，他每天下午在咱传媒院里就打篮球，跟了研究生男孩都认识嘛，所以呢，就是说很想来咱传媒啊。 嗯， 最后呢，就是哦，不行，不如心愿，就是说在西安科技大学， 嗯， 考到那儿了。 嗯， 哦，在北京买这房的原因就是说。父母的这个打算啊，给子女就说，我在北京这买这房，就让儿子在传媒这考上传媒的话，大学毕业再读研究生，以后找个女朋友啊，就在北京这有房了啊。 哎呀，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因为最初在咱宝鸡买了第一个房子，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想法。 嗯， 在宝鸡买了第一套房的时候，就是供父母住，咱们过年回去住，最后呢，就是说根据这个环境的变化，感觉那个房子位置没有现在选的这 一套好就在宝鸡又买了一套。 也就是说辛苦奋斗这十几年，然后咱们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在北京给儿子准备了一套房子。 对对对， 确实是很辛苦，但是也看到了丰厚的果实。感觉说起来这些成就的时候，这王姐的脸上始终是透露着甜甜的笑意。很幸福哈，很有成就感。但其实呢，幸福的背后也是辛苦的努力和付出。那在今天的职场有高招节目当中，我们就想跟乔军和王雪萍一起来聊聊他们秦乔府整个的创始历程，看看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宝贵的经验。其实还是想我们回到最初哈，聊一聊说陕西人当时为什么想到来北京呢？ 因为我最早是94年来北京的。 嗯， 我那时候才19岁。 哇 啊， 一个后生，用我们那儿的话是吗？ 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咱宝鸡到北京是57块钱 火车票对吧？嗯， 而且还是特快，是那个硬纸片的那种火车票， 嗯， 下面画两个红杠，那就是表示是特快，比较快的火车。 嗯， 啊，来北京以后呢，就是打工。 嗯， 刚开始为什么来北京啊？那时候，就是我姨，我妈妈的最小的妹妹，她在北京上大学，然后在北京找到工作。她就说，北京这毕竟是咱中国的首都，发展比咱老家要速度快。 嗯， 然后就跟我舅舅，啊，我舅比我大7岁。 嗯， 就是领着我就来北京发展，那时候才19岁，咱也小。 嗯， 就来北京做饭。我没来北京，94年没来北京之前啊，我是在咱老家上的烹饪学校。 嗯， 哦，然后呢，学厨师嘛， 啊， 从小就是有这个做饭，喜欢做饭， 有这天赋。 哎，对，然后来北京做到墨西哥酒吧里面，光华路。墨西哥酒吧就在光华路2小镇旁边，啊，那时候就有，那时候单位它是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有67个人，有6个中国人， 嗯，其他都是外国人， 啊，对， 主要做西餐， 对，主要是西餐。 哎呦，那跟您现在的这个领域非常不一，现在牛角包什么的您还会吗？ 但是还是会啊，我那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削土豆， 嗯， 炸薯条。 嗯 啊，简单易懂，这个就是说， 很基础的工作。 对，那时候刚来，那时候一个月是300块钱工资。 嗯， 那物价什么都便宜。你想，咱这二环、三环以内的这些路边的那个小饭店、小餐厅，服务员才150，不到200。 就数得上来的，其实北京餐厅不多，大概就那些。 哎，对对对，嗯，很小一面积都。我大约在这干了3个多月，这个 就是先是帮人家做小工， 对对对，中餐啊，嗯，然后中西结合餐里面，有一个咱们中房一个四川个小伙子，他回去了，他是库管， 嗯， 我就一个人兼职两个人工作。我们实习是3个月，买了以后就是说3个月正式录用就是600， 嗯， 啊，工资翻番，最后他走了，我就因为库管这个按上班之前。出东西不影响我这份工作，他走了，后勤那个小伙子，四川一个小伙子，还有保定一个小伙子，嗯，我们都咱几个中方人都关系特别好，就是说给后面一报， 嗯， 啊，就是说兼职2份工作， 那就是一下子翻到1200块钱了。 哎，对，干了94年，在这待了1年以后呢，创姐很高兴啊，回去挣了10000多块钱呀。 哇，94年的时候就是万元户了，已经。 对， 真的是肯吃苦。 那时候咱们就是说有10000多块钱，就感觉很多的。 哎，那个时候19岁，应该还没有跟雪萍结婚吧？ 啊，那时候对，94年我在北京干了1年，过春节回咱老家了嘛。 嗯。 回咱宝鸡，陕西宝鸡了，然后回去呢，家里人就张罗说：“你看你一过年都20了。” 20了， 那时候咱们 结婚早， 结 婚早， 普遍早， 嗯， 然后就说那行吧， 嗯， 留在咱老家发展， 嗯， 留在老家发展呢，刚好认识我妻子啊， 嗯， 那时候我们认识以后就，咱是95年结婚嘛，啊，我们95年结婚，95年腊月， 嗯， 我们结的婚， 是， 然后就是。结了婚我准备带着我媳妇还来北京。 嗯， 咱老家的经济条件或者说是打工工资啊都 很低的， 因为毕竟是已经来北京见过世面，有对比了，觉得还是北京好一点。哎，那雪萍呢，当时愿意吗？因为毕竟是结婚，就是对于也当时年纪也非常小，可能哎，您嫁给他的时候也是20岁19岁差不多。 嗯，那时候我比他大， 我比他大两岁 啊，那也就才20刚出头，21、22岁的样子。其实你对于外面的世界是还挺没有概念的。当时呢，丈夫说去北京，您就说好，咱们就去北京，还是说也有讨论过？ 不是， 觉得说留在家里。 我妻子她原先在咱宝鸡那个二鞋厂，就是做鞋的，也就是工人做鞋的啊。我是一个厨师，我在他们鞋厂对面有一个火锅店，我当火锅厨师。 哦、您这真什么都做过呀！天哪，这现在是陕西小吃，完了咱还去那个西餐当过厨师，完了这还开过火锅店。 啊，过程嘛啊。然后认识他了以后就结婚，说是结完婚就去北京。我爷爷奶奶、我爸我妈就说：“你看，刚结完婚，有个孩子，生个孩子了，你们出去闯，我帮你们带着啊。”这就是最后呢，就说那行吧，都听家里人的嘛。那时候咱算思想不先进啊，就什么都听父母的啊。咱们西北人传统的就这个脾气啊，所以呢，就是等有了个孩子吧。太小了，孩子太小了，你看看大吧。这一下就在一直重返北京是04年。 哦，那就等于隔了10年。 哎， 但其实也应该，因为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你没办法错过，特别是像现在经常可能通过电视，通过了解一些朋友知道，就是父母出来打工，孩子留在家里跟爷爷奶奶亲，回家之后跟自己不亲，其实作为父母来讲也挺心酸的。 对对对， 但是 因为形势所逼， 对，因为我们也是出来就为了你提供更好的生活。你像现在可能您的小孩说，哎呀，我当时也是我传媒附中毕业的，我也上传媒大学，可能如果不是因为父母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的话，自己可能也没有机会从小接触到 对 学校当中，对，了解到。那您回家之后这10年的时间，虽然说在陪伴小孩哈，但具体你肯定也有工作，就是在开火锅店，还是有做一些其他事儿吗？ 也是给别人打工。就是当厨师嘛。火锅店跟我媳妇认识以后，我们结完婚，第二年还是从事于火锅店。第三年啊，我们就到中餐厅，就是炒菜。做面食。 对。 最后呢，就是我们宝鸡也很有名的一个阿记那个烧烤。我去当那个他二分店的一些店长。 哎呀，宝鸡的凉皮儿是真好吃啊！就是宝鸡凉皮儿跟西安卖的凉皮儿，可能很多人提到陕西凉皮儿，觉得哎，就那么拌一拌。但其实哎，这陕西里面的面皮儿还分挺多种的。我是最喜欢吃宝鸡的那个红油凉皮儿，所以为什么您这个卖的特别好呢？可能聊到这里哈，很多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认识和熟悉了这一位这一位虽然说话带着一点点口音，但是又透着质朴和幸福感的乔军，还有他的爱人王雪萍。那也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您想来和这个大学学凉皮儿手，想跟乔军来学凉皮儿手艺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登录木耳 FM， 也就是说沐浴春风的沐，耳朵的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不要忘了关注我们。那更想了解一下哈，就是说回去了10年，后来决定重返北京，肯定有一个契机跟由头吧，怎么就决定说不行，我还是要回到北京去？ 对，是这样的，因为在孩子也上小学那时候是4年级了啊。4年级，你不能说老在老家的各个方面，还是有想起来10年前我在北京才19岁，我一年就能挣10000多。 可能雪萍也会记得，在家里面的时候，丈夫不止一次的提起过，说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他经常提及北京，他说北京城市大，人多嘛，有空间发展。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孩子看着照顾着，我先去。04年我就过来以后，在北五环。北五环，我那时候我弟弟也来北京。他在北京来3年多了，3、4年了。他是从事于那个设计， 他是学设计的， 嗯， 啊，装修设计绘图， 啊， 图纸那个， 嗯， 然后用我弟弟在这儿，然后我就来北京以后，在北五环来广营朝来批发市场那儿开了一个餐厅， 嗯， 干了一年多下来不是怎么理想， 嗯， 跟打工差不多，啊，付出了双倍的这个努力和辛苦。 对，因为十年以后来确实跟九四年的时候已经环境不太一样 了。 对 对 对。 第二年就是2005年，我们就到那个人民日报社， 嗯， 啊，嗯，那个后面红领巾公园这个后面这那个叫石货营， 嗯， 我们在那儿又租了一个小档口，也是干了一年。干了，准确来讲是11个月啊， 嗯， 来也不行，因为 我发现乔军真的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不停的在跟雪萍在我们是95年生的小孩，结了婚对吧？后来就是孩子是4年级了，对自己一步一步其实都规划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晰。 然后在那儿也是很一般吧，一年下来5-6万块钱，跟打工差不了多少。 哦，那跟现在收入水平也还差不多。挺赚钱的，其实。 不是一年。 哦，一年5-6万啊！我天哪，我以为是一个月。 那时候付出跟收入它不是正比例。 嗯 嗯, 嗯，那也是因为有那个时候的积累。 对，因为在那一年当中，我就感觉就这么大的起色。 嗯。 啊，对自己有一个挑战系数，就是说过完春节回老家，回老家来。其实说起我来砸传媒大学啊，这还是一个很巧合的一个事情。 对，我就想问，哎，为什么后来就来传媒了呢？ 就是因为正月我从老家来呢，我在那个朝内小街， 嗯， 东四十条那儿，我舅舅在那儿领着我去，我们那儿有一个我们陕西的一个老板开一个餐厅， 嗯， 他叫孙桃富， 嗯， 问那个老板说，咱都是陕西人。经过前两年的这个在北京开店啊， 嗯， 咱还是经验不足啊， 嗯， 啊，想请教就是咱陕西老乡这个，他是咸阳人， 嗯， 他的生意也很好， 嗯， 啊，就说找份工作我给你打工， 嗯， 他说，哎呀，我这人刚好够了，我记得我特别清楚，那时候就是说正月刚来，妈妈做的那个布鞋， 嗯， 啊，一看那个老板第一感觉就跟我说，如果我这是确实人是超多了， 嗯， 哦，我一看你就是一个很 踏实的 实啊， 嗯， 咱们西北人的一个 小伙子， 哎，对， 嗯， 从一做大班，那时候还用小灵通嘛， 嗯， 啊，然后他就说，嘿，我有一个朋友是传媒大学的， 后勤部的， 哎，对，后勤部，传媒大学后勤部呢，有一个贾老师跟他妻子。 认识 李老师， 所以这就是搭上线儿，然后就给您介绍到传媒大学去了， 哎， 也算是非常特殊的缘分哈， 啊。 但是也开始， 哎， 一开始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特别靠谱、稳中踏实的人， 对， 从而开始跟传媒结缘了。那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乔军和他的秦乔府的故事。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依，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职场有高招，我们直播继续，这里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静瑜。今天职场有高招，给大家请来了在中国传媒大学门口卖凉皮的我们的凉皮哥乔军，还有他的夫人王雪萍，我们再次来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 大家好。 可能听到这个名字大家比较陌生哈，但是提到秦巧府这三个字，从广院毕业的同学们相信肯定都不陌生。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其实是跟两位一起分享了从家乡一直来到北京打拼的这个经历，那聊到了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咱们来到传媒大学了，就想着重聊一聊您这个秦巧府的事儿，因为确实也已经是做了12年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了。虽然说咱们有去电视上打过广告，没做过什么营销，但咱们的口碑都是自己一碗一碗凉皮自己拌出来的，其实很有话想说了。 哎，是的，自从2006年在咱们传媒大学门口这个有这个机会来到咱们传媒这个地方发展咱陕西这个凉皮啊，真的是也是一个缘分。在起初创业过程中也是很艰辛的啊，那时候的物价都很便宜，其中有两家在咱们前面那儿放摊才卖2.5块。 嗯 啊，我为什么就是说想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们那个卖，那时候我在咱们学校后勤那个食堂做饭啊， 在食堂，先是食堂工作， 对对、嗯、然后呢就那么， 你就觉得他们门口 一般，很一般啊， 卖2.5块的凉皮儿、你们都好意思卖2.5块，我在食堂做的我比你们做的好吃。 对，对自己有信心嘛。 嗯， 因为我感觉他们把陕西这个正宗的味道歪曲了。 嗯 啊，所以呢 我特别懂，因为我也是陕西人，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来，我就哎呀特别想念家乡的美食。有一天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就是也是一流动餐车过去，写着肉夹馍，他写着正宗西安肉夹馍，我开心的不行。我就过去了之后跟人家说，老板给我来一肉夹馍，然后老板问我说，你要加生菜吗？我说啥？你要加生菜吗？我不要了。 啊，一 我们那儿没有加生菜 的、哎、对，咱们老家没有那个啊。 嗯， 然后呢我就说他做的很一般啊，咱不能说人家很那个什么啊，就他都有生意。 对 啊，本身咱是陕西人，咱有优越的条件，就是说咱从原先就做餐饮行业，对这个调味品的搭配肯定要比他们要讲究一些。 嗯 啊，对自己有信心，看好了就去干。 所以这其实我们职场有高招的第一招，支给大家要瞅准创业的机会以及找准自己的优势点在哪里。因为其实乔军也不是说哎我随便上哪，因为之前也讲过一些创业的机会以及找准自己的优势点在哪里。因为其实乔军也不是说哎我随便上哪，因为之前也讲过一些失败的例子。来了北京以后，先是在北五环，然后呢又在人民日报社后面的两个餐点，其实都不太成功。 对， 但是看到了说哎传媒门口有这么一个缺口，大家喜欢吃凉皮儿，但他们的凉皮儿做的可能不够正宗，我有这么一个创业的契机口在，抽准风口、 哎、 然后呢就开始干了。 对对，是是这样的。然后呢从中这个事情啊，你就坚持不怕辛苦。其实第一年2006年的时候也是咱5月份开始卖的。 对， 我过了五一以后，我就叫妻子从老家就上来了。 嗯， 上来以后我们在这儿卖，刚好你看啊，您也是咱传媒毕业的，你也懂得这个六月份一毕业， 是 这个就没客源了。 对， 怎么办呢？我就因为销量不多嘛， 嗯， 我就买了一个人力三轮车。 嗯， 那时候从咱们传媒那个地铁站拉一个客人，拉一个人到二外北门才2块钱。是人力登的那种车子， 是现在经常，因为有一些就我们就是小摆渡嘛， 对对对， 就是这个没办法，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冬天夏天的时候， 对对对， 你那个地铁站走到宿舍门口很远 啊。到饭点了，就是我两个来卖凉皮， 嗯， 那时候咱们只卖凉皮啊， 嗯， 没有像现在十多个 品种这么丰富， 哎，对，然后到饭点了，我们两个干卖凉皮，然后过了饭点，我就蹬着三轮车。因为你要想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坚持做下去，在这个淡季的时候你得想办法，那时候呢就是感觉放了暑假没有人，你再想什么办法，没有客人也是没用的啊。 对，我再怎么提高口味， 哎， 提高手艺，搞促销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 那是不行的。 其实能够感觉到您一直在特别的认真的在琢磨这些事情，因为， 哎， 在北京生活确实是有成本的，压力也比较大， 啊， 在淡季的时候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坚持下来 就找点别的事情补贴家用， 哎，对，然后就九月份一开学人流量这么多，只要你做得好，因为在学校周围开这个小吃不管饭店也好怎么也好有个优点， 嗯， 什么呢？天南地北中国包括外国人哪人都有， 对， 咱们陕西这个面食西北五省人都喜欢， 对， 其实呢就是说能适应于人群还是蛮多的。 我们后来讨论过哈，说这是哪儿的生意，就是你想要在这个城市当中去找好吃又便宜的地儿在哪儿，一定是在学校边上，因为大学生都嘴刁，而且呢竞争压力大，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大家口口相传都是一个班的，哎，那秦巧府挺好吃的，我吃过特好吃，旁边那家肉夹馍，哎，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哎，大家久而久之客人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呢学生可能都是还是在花父母的钱，没有多少钱，所以其实论性价比最高的餐厅你就去各个城市的学校附近找，保准是既好吃又便宜。其实也想问问雪萍哈，当时算是就是说儿子其实也是上四五年级嘛，就其实你已经带了那么大了，带了十多岁了，突然一下离开儿子然后过来跟丈夫一起拼事业，其实内心有没有一些变化当时？ 哎，那时候也是没办法，也想儿子，但是你为了生活必须得放弃一头， 嗯， 所以就选择跟我丈夫俩到北京来发展。 嗯，那儿子当 时 理解吗？ 他还小嘛，才上四年级， 嗯， 他爸爸妈妈就帮我们带着看着， 对，外公外婆在帮忙带， 哎，对，然后呢就是说年轻人嘛，孩子也你看上四年级了，你这个还是一般啊，这个就， 嗯， 就是都有这个 能说得清楚， 啊， 告诉你爸爸妈妈去给你赚钱回来买玩具了啊，那你去吧，不像小孩你哭闹，送个幼儿园都会哭，但其实后来也都挺不错的，因为接到北京来上附中了， 哎，对， 这确实是挺好。 然后在宝鸡上完小学，上初中，我们接到咱们传媒附中， 嗯， 上的初中， 嗯 啊，然后就喜欢上咱们传媒这个周边，因为咱们的工作环境也离不开咱们这个传媒啊， 嗯， 所以呢，他就想就是说我长大了以后要一定要 从小树立一个好的，人生理想。 对对，因为咱们这学校好嘛，最后呢，就是说到就是让我在这个卖凉皮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起初是有一定挫折的， 嗯， 就是说到了淡季你怎么维持， 嗯， 一直2006年、2007年、2008年包括到2008年这三年才挣了，就是吃了喝了落了十多万， 嗯，就三年总共 对，因为那时候物价都很便宜， 嗯 啊，落了十多万在我内心当中我也蛮高兴的， 嗯 啊，然后呢就是从2008年以后啊，就2009年就生意特别好， 嗯 啊，离不开你就是说认真去坚持往好里做，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说最最开心的时候就是2013年， 嗯 啊，2013年到2013年的时候就生意已经特别好了。 这是我在学校的那一年，嗯，我有发言权，确实永远门口都在排队，我要早点认识您就好了，是不是可以给我加个三什么的？ 那 就是人多嘛，咱们学生你得公平对待 啊。这你看吧，认识我也不能加三儿，所以咱这生意做得好、 啊。因为都是学生，虽然是大学生，但是还是小孩。 没关系，没关系，他们赶着上课，先给他们炒。 啊、 我赶着不上课的时候来，确实这一年因为我在学校我读研一、 啊， 所以其实呢、 啊， 每次从西门，而且特别当时的时候，咱还没有建那个统一的快递派发中心。 对对是的。 每天中午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小车在门口等着各种哎领快递了，申通一波，圆通一波，顺丰一波，完了呢，门口就是说。那个去领快递的时候，您先帮我炒着一份啊，我拿了快递过来再拎、 哎、 这其实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画面、 啊、那时候2013年那时候我两个人就我两口子干， 嗯，还没有找帮手， 对，包括父母也没有来北京帮忙， 嗯， 我们夫妻两个人呢就是一天光炒凉皮跟炒面用的豆芽一天能达到100斤， 光豆芽100斤， 对， 我的天哪！ 这样计算就是说，那时候的，就是在我感觉就是说，从我开始到2013年那时候，就是顶值。 嗯， 我两个计算一下，那2012年、2013年，我两个吃了喝了一年能捞个25-26万。 嗯，那很不错了，天哪， 就一个流动餐车 纯收入，嗯，高、 哦、 只有一个餐车， 对， 是，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熟悉的这个品牌是秦巧府，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就挂着这个牌子的， 是的，因为为啥我要说起这个名字秦巧府这个名字啊、 嗯、 因为我学历也不高， 嗯， 就是啥农村山区，我们来村子才9户人家半山腰， 嗯， 我上了小学5年级没上完我就出来打工了、 嗯， 秦巧府秦杂陕西的三秦大地， 嗯， 分为杂陕北关中陕南， 嗯 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乔，我本人姓乔， 嗯， 为啥要加一个单立人？以我的这个浅薄的知识理解为，有很好的人员关系， 嗯 啊，我就感觉这个有支撑， 嗯 啊，为什么叫府秦巧府？ 嗯， 府呢，就是说。我以后要开一个像王府那么宏大的一个餐厅，仿古装、 哦、 因为咱陕西是一个几千年的 很有历史底蕴的古都、 哎、对、 嗯、 就像咱陕西的凉皮一样， 对 啊、有几千年的这个 历史文化， 对，然后呢你看就像分为有好几个流派， 米皮儿、面皮儿、凉皮儿， 咱陕南是对对对， 暴露了自己吃个吃货的实质 咱陕南的热米皮， 嗯 啊，咱还有比如说秦镇的米皮啊， 嗯， 安康的一些蒸面， 嗯 啊，咱宝鸡的一些岐山擀面皮啊， 嗯， 宝鸡的糯面皮啊， 嗯， 好多品种， 对 啊，要说起来很多，到现在就是说咱陕西这个小吃啊，你看评为10佳城市，咱宝鸡还， 嗯， 宝鸡其中在行列之内， 嗯 啊，咱们陕西小吃历史文化咱陕西都很丰富啊，说到这儿呢就是说在传媒2013年最就是说影响力最大的就是上了一次咱们天津卫视， 对 啊，非你莫属之藏龙卧虎， 这个需要有个背景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其实是5月的时候有我们传媒一个女孩去买凉皮儿，排了半个小时队， 对， 你说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强烈要求说认识您两位了，可不可以加个三儿？这太火爆了，当时就觉得说，哎呀，这么火呀，所以就鼓动您开个店吧。但当时呢，开店确实，我们讲着流动餐车，确实哎比较方便一些，投入也比较少， 对对对， 可能虽然比较辛苦，就风吹日晒雨淋的， 对， 但是呢，开店整个成本就大起来了，你各个方面的就是店面、水电、人员、工商税务这些，你全部都得考量进去。可能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再想一想。那那个时候呢就去参加了天津卫视非你莫属之卧虎藏龙，也算是给自己融资吧，正好主持人也是咱传媒大学的老师您看您这上了这两次节目， 对对对， 去那边是传媒大学的老师、嗯、来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传媒毕业的学生，所以发现传媒大学的优势在哪了，方便传播， 哎对、这个、 后来在节目里呢，嗯 嗯，这个就是最后就是2013年上了这个藏龙卧虎天津卫视这个台以后呢，就是人生活家庭的一个巨变， 嗯， 凸显在哪儿呢，就是说上了这个电视以后啊，认识了很多就是说想创业的年轻人， 嗯， 我们为什么就是说我跟很多年轻人就讲 目前没有稳定的工作，或者是你从稳定工作当中感觉不如意而辞去工作的人，我就说，如果你做了选择，你就好好干。 嗯。 你选择了这个创业，你就得认真去做。其实，创业这个钱是无限的。 嗯。 上班这个工资是有限的。 嗯。 我们要发挥我个人的所长，去挣这个无限的钱。 嗯， 不要去挣那个有限的钱，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我觉得非常的赞同 啊， 职场有高招，其实就需要您这样有经历、有阅历的，不一定说你有多高的学历，硕士毕业、博士毕业来跟我们讲大道理，但是你没有经历过十几年辛苦的风吹日晒雨淋的创业经历，你讲不出来这些发自肺腑的话。 其实我文化也很低，但是我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个我这十多年自己创业这个经历的过程， 这些是最宝贵的、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说是要挣这个无限的钱？你的能力就是超乎你的想象。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越努力， 嗯， 越好，你越挣得多， 嗯， 你要在一个工作单位，就是说，基本上就是那个天天就是按点走、按点回的那种， 混吃等死的状态， 你有很大的这个发挥，好像没有多大潜力， 嗯， 你的。奖金是有限的， 嗯， 你要自己干它是无限的，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正确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自己就是既然选择创业一定要看好发挥你所长。 对，其实这到今天支招的第二招了哈、 啊、 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说你要瞅准这个创业的风口，找准说哎，行业痛点和缺位点在哪里，我认准这一点了，确定我会有大的发挥，然后呢坚持下去。你看一开始咱们不是有三年的时间也还是比较平淡的， 对对对， 突然哎口碑积累起来了之后慢慢到了一个爆发期。你说真的是哎09年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其实也并没有，而是因为前几年我们攒的那波人，就你知道大学四年一毕业，大一刚来吃，大二大三我还迟，到大 四 的时候我四届的学生我就叠加起来了、 啊、 这一样客流量就爆发。原先 的老顾客就是大四的同学，上研究生的同学带着新同学，这叫师姐啊，这叫小师妹说哎，西门秦桥府凉皮特别好吃， 是 他是陕西宝鸡人做的，可好吃了，你去尝尝。 包括像现在我们单位来实习生、 啊、 也都会就是觉得哎，师姐我今天回学校要不要我给你带一份秦桥府啊，真的下午就拎两份 人，对对对， 你抓紧吃啊，待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啊、 都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对对， 所以其实你坚持下去，现在呢就慢慢有了收获。而另外一点呢，也就是刚刚支招的下一步，就是刚刚乔军跟我们讲的，说认准这个事情了之后，你要放宽自己的眼界，用自己有限的精力去赚无限的钱。 对， 嗯，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就是2013年上了电视以后，看到的人很多， 嗯， 想创业的人也很多，就来找我， 嗯， 我就教他们怎么样做咱陕西这个凉皮， 嗯， 怎么样正宗，怎么样做出辣椒来而香而不辣。 嗯， 这就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你看咱们平时你到饭店去，女孩子我相信就是爱吃那个醋溜土豆丝儿。 嗯，对， 醋溜土豆丝里面这个辣椒丝儿啊，炸的就是说那个深色的那种， 嗯， 你敢吃很香。 嗯， 红啾啾的辣椒丝，干辣椒丝啊，你就不敢吃，为什么？它很辣。 对，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咱这个咱陕西这个凉皮里面这个辣椒油是很重要的。 嗯， 其实这个是能占比咱个调味品的80%的一个重要性作用。 嗯， 火候大了，辣椒就着了，糊了， 嗯， 发苦后味。 嗯， 油温低了，炸出来辣椒有一股那个生草味儿，不香， 嗯， 太辣，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辣椒一定要做好吃的。啊，也离不开我们这个调味品，各种调味品啊，这个用良心去做。 嗯， 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去批发市场买一些很价格很低的一些，比如说， 嗯， 散装的一些味精。 嗯，对。 啊，要买知名品牌的一些 好的调味 品啊，才能做出好味道。要用良心去做。我当初跟我媳妇，我们就说是。我们在这儿做的不仅是这一个一碗凉皮， 嗯， 我们做的是我们陕西饮食文化人的一种精神。 我突然就看到了您的秦桥府当中的一个斧子在发光的感觉。其实虽然说一个流动餐车，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 不理解，或者说有的时候会很轻蔑说，哎呀，不就是卖凉皮儿的吗？但其实你不知道，我在卖凉皮儿的心中有一个大大的梦想，就是我想要把陕西美食发扬光大，终有一天会开一个您梦想当中那样古香古色的。 人都要有一个梦想。 哎，对 啊，就是说我跟我媳妇就说，虽然他们是大学生，也就是十八九岁、二十岁。 你要确定，我们学校刚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没有您挣得多。 啊，都孩子，咱都有孩子，咱就是用良心去做。咱也有孩子，咱孩子上学也要在外面买着吃。希望每一个人心里都提高自己的 这个 责任心。 您这个真的说的 太好了、啊，因为近几年可能大家在新闻当中也不止一次的看到食品安全问题， 报道一些食品增加不该加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您这样的心态特别好，就有的时候看到那些问题奶粉啊，或者说一些问题的牛羊肉，我们就心里在想，生产这些的人，你们自己的家人不吃吗？不担心进入自己家人的嘴里吗？ 这个就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个良心。 对， 工程良心去做啊， 也一直能持续的做到现在。您看，18年了，做到现在了。 啥事都要认证你自己付出了。从2013年上了电视以后，好多人来跟我学这个凉皮。 哎，对，就您刚刚说 很多， 对，像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说炸辣椒啊，或者说做那些东西的时候，想知道您有秘方吗？比如说自己单纯的一个配料。 那肯定是有的呀。 那这外传嘛，属于有人来找您学了，因为在这电视上好多人看到您了。 对，他们来找我学，我肯定教他们怎么去操作这个制作过程和流程。为什么他要回去卖咱陕西这个凉皮的话，我会他做好把这个调味品寄过去。打个比方， 您还寄过去啊？ 物流公司会来发货。就是说，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100块钱做好的调味品，我会收他120到130。甚至也就是说135。 这有一个加价是正常的。 因为有物流费用是我出。 对，那基本上自己属于没赚什么钱就。 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村山沟农民出生嘛。能看上咱这个小事情的，小吃这个凉皮做这个小事情，咱是属于小事情。小凉皮，把这个小凉皮做成大事业。这还得一个过程啊。所以呢，我就说了，意思就是说，利润不要，咱们这个利润不能给向咱来学习这个人太多了。因为这个人看到你是缘分，电视上，你上电视了，这个人好多人就是说，我在电视上一看你就是很淳朴的一个陕西实在人，不是骗子，我才来找你。如果说你看有些网络评价就是说，你把他教好了，他真正得到了，哎呦，你是他的恩人。你如果也尽心尽力了，他没有尽到坚持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放弃了，他认为就会说，只是他也是 没教好。 对，这个肯定啊，各有说辞是吧。在这个教了好多人，我们就是说咱们那时候没有店铺嘛，就是大约交了300多人。 没有店铺的情况下，您在保持自己日常还要再继续 安排的情况下， 对，就是还要在做自己店面的情况下，还交了300多人。 对， 哇， 我们 那 时候就是在咱传媒这个西门往北啊，我们专门有一个就是培训他们， 就找了一个地方专门自己做培训。 对，教他们怎么制作，制作流程，制作过程。好多就是网络上现在就是说，你只要点开秦桥府，就是说有好多链接进来。交一个凉皮几百块钱。这个当然咱不能说人家怎么样啊，这个就是说都有一个品牌嘛。我这个秦桥府我们是2013年。2012年我们就注册了。我们没上电视之前为什么注册啊？因为我弟弟学历比我高。我弟弟来北京来我这说，他来10月1那时候旅游完带着他， 就觉得说一定要先注册一下，然后有一个知识产权意识。 他突然听见一个什么声音啊？他在咱传媒西门这说，吃饭就跟他孩子媳妇，学生都说，你在哪呢？我在秦桥府家呢。我知道了。他就突然感觉秦桥府这三个字 已经很具有品牌性了。 咱们要注册。结果刚好2013年上了电视以后，这就更好了啊。这个前期 就感觉也就有这个想法，你看就实现了啊。 对 啊，也是这个机缘巧合。 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品牌了、 啊、对， 其实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年收入也确实做得非常的不错，特别是在2013年有这么井喷以后，之后也一直持续的还都不错。 对， 所以其实看到这个乔军还有王雪萍两个人的创业经历哈，很多人会觉得说很羡慕现在就可以赚这么多的钱，但其实要更多的从他们的经历当中学到他们的一些质朴和他们的坚持。临近年末了，可能都需要回家，这个时候呢兜里有钱没钱可能成为你考量的一个关键。当然不管你赚多赚少，爸爸妈妈总是在家里陪着你等着你。不过呢，如果来年之后想换工作的话，您的机会也来了。猎聘校园正在热招产品经理和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同时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也联合 BOSS 直聘发起了职场故事之过年后你还回来吗，讲出你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你的经历，你的声音也会收录在我们的专辑当中。在微信公众号职场有高招回复故事就可以参与活动。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哈，过年之后你还回来吗，乔军就回来了，带着自己的品牌秦乔府，包括在之后的时候也开始教别人怎么去制作凉皮儿。这当中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吗？ 就是咱们2013年上了电视以后啊，其中最深刻的一个就是山东淄博有一个小伙子啊， 嗯， 就说那时候是咱们5月份录的节目，6月1号是天津卫视播的， 嗯， 他是大约是7月份。放暑假那时候、 嗯、 他就说，哎，你是那个上电视那乔哥吗？ 嗯， 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是山东淄博的。 嗯， 哎呦太感动了，我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我在电视上看了你我非常感动，我一夜都没睡着觉。 嗯， 刚好是2013年的6月1号，我是第三个出场天津卫视 嗯 那个藏龙卧虎节目的。他说你对我的启发太大了， 嗯， 我想来学你这个凉皮。我说可以啊，但是我有个前提，就是说我家里那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嗯， 不怕您笑话，乔哥，我妻子第一次怀孕是3胞胎。 哦， 然后就是感冒，得了一场感冒，很严重的一个感冒啊，就是说孩子肯定4-5个月了。 嗯， 用药量太大，不用药不行人。 对， 然后呢本身怀孩子他比较虚啊、 嗯、 就是打掉了吧孩子。 嗯， 医生建议就是说1年以后你再怀孕。 嗯， 结果呢人家就是说，哎，也就是年轻人嘛啊，不慎重，就是说半年以后又怀孕了。 嗯 啊，结果人家一检查说是4胞胎， 之前是个3胞胎、 哎、 现在是个4胞胎。我的天， 在淄博检查医院就说你去济南那个大医院再看看、 嗯、 好像是多胎啊、哦、不知道去具体。 确实这个家庭环境挺辛苦的、 哎、对，因为 那您其实后来是怎么就是也让他来学了对吗？ 对，2013年的时候他来就是说他来学的时候就是、 嗯、 他就跟我说了他的经历家庭情况，我就感觉上下都不辜负你。 嗯， 咱 其实后来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免费让他们吃住了，而且也没有收这个培训的费用，走的时候还给了500块钱给孩子买礼物、 哎、是， 确实能看出来您其实一直都在秉持着自己的良心在做自己的品牌、 哎、 今天其实是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跟乔哥还有王姐聊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的品牌，然后也关注职场有高招、 哎、 接下来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欢迎您继续关注。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 在呀，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